好，追嚟到重唔重嘅 Jim Cast Channel 啦，亦都 Sega 之最期啊， 系啦， 未死啦， 眼见 啫， 眼见 啫， 咁紧要，咁啊，老咪之逆袭咯，好冇？继续系逆袭， 因为佢接 我翻嚟咯。 其实严格嚟讲，MX 其实佢只系出个架构啫，佢冇出 game， 冇出 game， 咁啊图咁 Metal Gear，Metal Gear 啲咩嚟噶 ？Metal Gear 点嚟噶咁样？冇出 game， 你讲真啲， 真系唔知。 冇可能我出咗 game 我都 MS， 因为有好似十几间厂一齐夹埋一齐出嘅， 系啦， 唔系 Microsoft 一间 ，Microsoft 系有份啫。OK， 唔紧要， 我都明 game 嚟 con 面。呢个 Dreamcast， 冇可能。 呢部机系 Sega 痛定思痛就发觉，我不如即系花咁多心机去研发个新 platform 出嚟，我点解唔揾个业界 software 老 业界老头 OS 老手合作咧？ 吓， 咁你揾咗？ 咁结果系 引狼入室， 系立咗呢个嘅 Windows CE 入嚟噶， 系啦， 冇话引狼入室嘅，我觉得呢个系 狼唔狼再倾啦吓， 我觉得呢个系好事，真系， 一好好， 坚系好嘢， 吓，所以亦都系继承咗 Microsoft 嘅优良传统啦，用脑翻唔使改嘢啦， 你话 画面乜嘢？ 初期喺佢哋，因为点解咁讲咧？因为嗱我嗱先讲，小弟系 Dreamcast 末代先买机，点解咧？因为平 ，OK， 喂。劈价劈到主机系只值呢个退咗产之后五嚿几岁入货， 大机 五百几蚊买部 Dreamcast 唔系二手嘅， 后期 低位我话听我见过二百几蚊， 当然啦，即系我嗰阵时咁唔系，但二百几嗰阵时真系冇新 game 玩嘅，净系玩旧 game， 因为我嗰阵时仲会有 game 出紧啊，起码 我可以肯定地话你听，啲 Dreamcast 系出得好 Q 后，仲有 game 出紧 嘅，系 而家后 实 好似今年都有， 上年咯， 系咯， 即今年啦， 系有系 旧年再呢个年代啦吓。但系个问题系，系冇错，某啲 game 仲要开机碟，但系去到后期好多 game 已经唔使开机碟噶啦，直接你只需要上网，你只需要上网 download 个 ISO 啦，然之后搵只 CD-R 烧出嚟 ，that's all。 当时佢好嘢就系，不过嗰时系所谓 GD-ROM 喎，其实 系咯，几靓仔哇，独有嘅硬件规格， 专 属格式 GD-ROM， 所以可以防到老翻。就系、是、因为咁大安子，所以佢冇其他机制防到翻啦。 系， 其实佢当初系有计划出呢个 GD-ROM 嘅 PC 用测试 嘅。其他嘅 collaboration 啦，其他嘅联动啦，应该话系 GD-ROM。咁但系可惜冇人 buy 佢呢套啊嘛。 即系因为佢嘅最大好处就系、是、佢容量上到一击，但系其实实际上个界 CD 嘅 系冇错， 但系 我一只压缩得好劲嘅 CD， 压到一击 CD 啊，佢系咁啊，一个官方允许你超销， 超销 你见唔见到？当年一个名字叫超销嘅物体， 到而家仲有，你放心， 而家好少人理咯。 唔系 ，Bullware 可以超销话俾你听， 但系因为。超得冇乜意思啊嘛！ 超过呢个法定容量。 嗱，因为嗰阵时佢一个 GDO 标准 size， 我印象中啊呢个唔系肯定980M， 总之系差少少。 差 唔多激啦， 差少少 咁的咁多。所以咧，你如果你系 download ISO 嚟烧嘅话，你会发觉可能会冇咗开头条片啦，可能冇咗 ending 个 subfloor 啦，可能冇咗某啲嘢，甚至乎啲劣化嘅时候玩唔到只 game 啦 吓。我哋应该好少，因为点解？因为实际上占位嘅通常都系呢扎咁嘅嘢咧， 当然 啲声啊哇嗰啲嘢，即系通常系呢类嘢去最食资源，一下斩咗就好松动啦。而且一般 CD 而家标准 CD 系650M。 放心，最记得嘅一只 game DOA。DOA 二啊，应该话就系二嚟嘅。咁因为跨平台嘅呢只 PS2 同埋 Dreamcast 都有嘅。咁但系 PS2 咧，因为嗱 DOA 系列大家都知道，其实系 sell 女 sell 画面嘅啫，系咪？ 卖肉啦。 咁但系咧，PS2 系列啦，唯一可取嘅就系调 OP 片嘅啫。一入到 game 咧，佢一变翻 render 咧，就濑晒嘢噶啦，已经劣化得好离谱嘅。咁当日咧。Dreamcast 版呢当然画质好好多啦吓，咁、啊、但系老翻出嗰阵时咧，通常最大中攞到嗰个咧都系冇咗 OP 条片嘅，咁然之后就好多人就嘈就话喂最精华嗰下、啊，但系佢哋忘记咗、哎、，sorry 咯，入到 game 都仲系 PS2 OP 嘅程度啦吓，冇、啊、所谓嘅其实。 哦，咁应该，我觉得 一隻 CD 後好後期嘅 CDR 一般都係有750 Mbps 噶嘛。但係 當年650嘅啫，主要主流650當年。 啊，我知。 而家800都去到啦， 我知有啲大少少又有750，然後你用750去超銷嘅話咧，係可以超到800幾嘅，折價唔使斬嘢嘅 係。Sorry， 因為當年個問題咧，你超銷地方仲未讀到啊隻 game。 讀到？ 未必讀到，即係所以好多點解要斬就因為咁解啊。Dreamcast 讀超銷碟都仲係有少少問題㗎。 係，當然咁嘅超銷碟俾人讀嘅嘅嘅。 就係囉，所以寧願你要 100% 一定玩到係寧願斬嘢㗎。 你 兼且你明白 一定斬嘢。 你明白斬嘢係好簡單嘅一回事嚟㗎啫，老實實喺Dreamcast 嚟講，因為佢成隻碟裏面啲嘢都係電腦格式嚟㗎啫嘛，其實。係 啊，都係 Q 咗佢收返去，然後佢讀唔 Q 到嗰時佢會跳過。 係啦，好簡單，之前幾集之前講 PC Engine 咪講過嘅，將隻 CD 掉翻落電腦或者掉翻落 player check 運唔好， 係會跳開 check 運 check 之後嗰啲會係 CD audio 嚟噶嘛， 音源嚟。 去到 Dreamcast Story 唔止隻 GD ROM， 因為 GD ROM 其實 CD ROM 讀到嘅，係可以擺翻落 CD ROM 播嘅，係你喺裏邊係會見到有一集電腦翻落嘅，甚至乎有 wallpaper 啊， 係啊，嗰時 隱藏嘢， 唔係依樣嘢，佢仲話到明嘅係俾你俾特典嚟嘅， 係啦。系有呢啲嘢， 官方嘅任何嘢， 塞啲彩蛋落去啫，佢仲有位塞。 即系之后你就会见到一集你睇唔明嘅翻到，但系嗰集翻到咪就系你攞嚟剁嘅嘢，咁做老翻嘅咪知道边啲嘢去剁咯。 解释翻出嚟，即系拆翻佢，佢到底实际上，因为其实 Windows 嚟嘅啫嘛， 系 即系随时系改个副代名嘅啫。 冇错， 你搞清楚边集系 OK， 边一日亦都剁落去。 所以佢相对嚟讲系容易搞咯。 哦，然后我唔知道到底系佢官方到底有心定无意，佢设计嗰阵时咧系因为如果冇某个片段 file 跳过呢、这个，我谂呢个系几助纣为虐嘅设定。 其实唔系全部 game 做到， 有部分会 有啲 game 咧就调翻转佢多咗嘢，就多咗一开机嗰阵帮你 skip， 系佢去帮你 skip。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只 game 你嗰下唔 skip 咧，就跟住会行过噶啦。 但系我记得定咗 要斗快揿掣噶，嗰时嗰啲 game 系即系着机嗰阵，佢会有个 warning 画面叫你揿掣去 skip 咗之后个片段。 啊、 但如果你嗰下唔揿掣咧，就会轻机噶。 我呢个 自爆咗， 即系佢呢个真系佢。佢冇諗到嘅就係、是你知道係冇係好平係咩，但係人哋就係鍾意 DVD。 嗯。即係当时 DVD 係啱开始红㗎嘛。咪 PS2 PSD 同 PS3 其实一样道理。 就係佢 有个 Jet Player 咋嘛。 或者买个 Jet Player 咋嘛。咁我交期为一个海外播 Blu-ray 嘅都係 PS3 咁都係。 啊哈。所以点解对上一代嘅 set陈会喺啲第三世界红过 PS 就因为 VCD 啫嘛，呢样道理其实 唔一定第三世界，东南亚包括香港啦吓。 嗱，讲游戏啊，讲翻Dreamcast 游戏一定要讲。 点解唔系第三世界？三区 DVD 仲唔系第三世界 ？OK， 你有嘢。 嗱，讲到 Dreamcast 嘅都系要提噶，虽然呢个系独立专题嚟嘅沙漠。一个虽然当年系讲系一个笑话，但系而家睇翻嚟讲咧，冇沙漠嘅话就冇人龙，人龙帮我系人龙，佢帮我赚翻钱，我回咗本有余噶啦。 呢只我唔明，先人佢而家抌到咁嘅地步，点解唔抄翻出嚟做？ 我放心冇噶啦， 冇噶啦， 赚唔到嚟， 唔使谂噶。 都而家都唔多多， 啲人都走晒啦，系 咪？唔系，阿玲木鱼都唔做啦，木鱼都差唔多叫 总退休。总冇所谓，其实从来作好少，就头到尾都同一班人做噶。 佢唔知算罢啦，时间而家我都唔想讲啦。唉，而家佢个管理层。 其实嗱，老细， 阿龙你继续玩喎。 嗯。 就玩人，因为我想睇郭明月啊嘛，至少佢仲佢冇佢至少冇个微谱啊。 即系Dreamcast game 咧，其实因为佢大家要记忆翻啦，其实佢出机系比 PS 都早好多。 当然啦， 早年一年零年。 唔，但系继续都仲系同你机能上其实系完胜 PS 2嘅。 唔系输 输啲，唔系唔肯定啦，但系即系 问题就系一部一年前嘅嘢，啲机同你讲，你而家 就唔系喎，我好记得就系、是、OK。我唔明点为之输定赢，好简单就系、是、好多跨平台嘅 game 咧 ，Dreamcast 表现系好过 PS2 嘅。OK， 我讲输赢系讲紧硬件运算性。 即系头先提嘅，譬如你提过DOA 2啦，咁另外仲有一只亦都好经典嘅 就是呢个 Gundam VS。 哦， 自和 US 联播。 咁直情系纳米礼版嚟噶嘛？ 一来啦， 摆落去搞掂咯。 一来啦，二来系Dreamcast 版用咗一个其实几大绝嚟，我觉得系，因为你记得 PS 系一只 DVD 吓， 咁但系咧 Dreamcast 版系两只 DVD， 佢唔系话容量问题，佢直接将宇宙同地上分咗两只 game， 其实系。 佢咁样斩法嚟啦， 系冇错。 即系嗱，我呢样嘢，我只可以好简单一个大家比较熟少少嘅例子，就系、是、呢个 PS3 同 Xbox。OK， 明啦，大家明晒啦，即刻就咁简单啫嘛。Dreamcast 嘅性能系弱过 PS2， 但系当然其实原因就 用 因为 嗰个 PS 嚟开发。 系唔系？不过嗰个你点睇？嗱，而家咁睇就， 但 系实际 效果点解佢会好得 好多嘢都系啦，容量又细过 PS3， 唔系 PS2， 容量又细，然之后机能又差，但系 最关键 出嚟个效果系好多噶喎，大哥。 呢个开发平台一个问题，二就系针对性。 当然仲有一个其中一个好大重要就系头先阿小姐提过啦，纳米底板。 系啊， 呢个 其实 原生联动呢样嘢，我觉得系好无敌。 尖家士同家机嘅联动嚟嘅， 系啊，好无敌噶。哇，当年几多纳米 game， 即系听讲个召唤 VS 联邦啦， 佢自己嘅 之后呢个 Total Tennis 咯，吓嗰只咩大乱，好似咩大乱斗咁嘅 game。 Passstone，Passstone， 即 系咁嘅 Passstone， 又系啲头温 game 嚟嘅。 系啊，唔系呢个卖点嚟噶嘛？嗰阵时尖家士其中一个 有一只，我相信香港系太多人会玩，但系我好迷嘅 game 啦。呢个叫做呢个 Heavy Metal。 啊 ，Heavy Metal， Heavy Metal， 但 呢、這个呢、這个所谓真人版嘅初安啊嘛， 我都系 VS 呢个呢、這个 Heavy 版 VS， OK， 同埋一只同埋虽然佢出过嗰只手仔咧系可以有小型游戏机啊嘛，嗰、那个 Heavy Card 系， 哦系啊， 可以做电子鸡啊嘛， 虽然玩咗样 嘢，嗰只嘢噶嘛， 嗰时 Heavy Card 系啊，虽然玩咗样嘢冇点同玩过， 我真系冇。 系我玩得开心噶， 我有呢部嘢，但系我因为嗱，佢觉得号称就系某啲 game 去联动到， 索尼咯，如果 你系即系你喺 Dreamcast 玩完之后，你掹个 save 卡出嚟出街嗰阵， 呢啲 game 可以 玩， 继续养紧你嘅、 有玩 嘅鸡啊嘛，咁但系问题我记得嗱，我有嗰部机，但我真系好似冇乜只 game。 我玩过，唔记得咩 game， 但系玩过嘅。 好少，因为呢啲 game 冇乜厂有心去写呢嚿嘢，太麻烦，效果又唔好。 Sorry， 但系嗰个 save 卡，我觉得最划时代嗰下，当然呢个副厂做嘅嘢啦，就系、是、可以插电脑抽 save。 啱， 系呢个有呢个 third party 出嘅 save 卡，同你讲有个端子转翻 USB， 果然系 Microsoft 转翻 USB 插翻电脑可以抽 save， 你可以喺电脑喺网上 download 爆机 save 落嚟，然之后就可以攞晒所有 character。 呢样 Game Boy PS 都有噶，呢类嘢。 有 唔知喎，真系。 我屋企有 PS 三， 唔系 PS 都有，但 系 即系 佢系千怪 配 有好多噶。 即系冇，就算有，你都系要买个 reader 咯。但系佢系个 save 卡自己嚟插个，你插条线就转翻 USB 噶嘛。 核端子问题 系好简便， 系直接。同埋少数地区嗱，先讲啦，佢 design 嚟讲，我觉得你而家即系咩，其实好少见嘅。到而家都仲好少见，就系佢成日 save 卡，佢唔系插住机嘅，佢插手掣嘅。 手掣， 佢插手掣嘅。 跟手掣。 咁同埋佢部机 表示 系。然之后个问题仲要讲紧系将 save 卡本身，佢一个掣可以插两张 save 卡，其实。 后面嗰个系插震闸，后面可以就系插嗰个 Rumble Pad。都系嗰句啦，你可以插实两张 save 卡嘅。 系啊， 可以过 save 啊。 即系我谂紧，咦？咁而家啲相机可以插两张卡，系咪抄佢？ 都怕真系啦，因为嗰年代应该未有，嗰年代好似仲未有数码相机添，有但唔系好流行。 有 两个 save 槽啦， 即系好简单， 系 一个手掣插两 个槽啊？ 你佢一部机插四个手掣，你可以插八张 save 卡。 八 张 save 卡啦，大佬。 即系呢个咧，就当年通将当年实枪嘅点话教训嚟。 报仇啊！ 当年实枪你要抄 save 要做啲乜嘢 啊？ 你要插，你首先你要将你要 过住机度， 你要插落部机度啦，然后将个 save 放落去部机度仅有个 A 咁多嘅喺入边啦， 系啊， 慢慢命大插饼新嘅落去，插翻落去，因为但系通常因为个 file 咧就好 Q 大嘅，你就唔系一次半次，因为佢个主机个记忆体就少得太， 系好可怜嘅，其实， 所以你又要掹翻命大出嚟插翻原本 名单落去再抽。 P.S. 都冇麻烦， 你明白点解佢哋成日坏啦？ 你 仲 两个嘈啊嘛， 系啱啱一号要嘈系咯，搞掂。 咁你明白点解实际我记忆卡又成日坏啦？ 好痛苦啊！真系我听到呢个， 即系但系佢呢个对咗 D.C. 就完全冇呢个问题。 嗱，佢真系好解决晒啦。我觉得算系当时第一个功能就系、是、唔系第一部有呢个功能，但系算系好重点就系冇人 吓。 同埋真係用毛顶打机嘅，因为以前有毛顶，但系问题个毛顶机算唔算？ 所以加不嬲 系 贵玩呢样嘢。 我觉得系嗰个 network 个月费好贵，因为你要加佢嗰个唔知乜嘅 network 咁啊。 唔使，香港嗱，唔嗱，虽然佢二沙俄咧，佢系其实 ISP 嚟嘅，都系二沙俄本身，但系香港其实咧系有办法系呃过佢嘅注册啫嘛。呃咗我自己都系啦，好简单。我记得佢有，我记得佢啲人杂志教嘅，当时game play 啦，定系。你教就係 咁当时都係 game play 教嘅啫。 首先用电脑住先，好啦，到佢嘟嘟嘟嘟时乜先，跟住佢要跟住佢要搵唔到条线，然后就插返条线落去，跟住再自己打你嘅手，跟住佢唔知手电话 number 打返你 ISP 嗰个电话 number， 跟住接驳线。因为佢预设系会用二沙俄㗎嘛，但如果掹嗰线佢搵唔到嘅话呢，佢就话咦喂你我收唔到电线，话系咪线路有问题啊。 但先提啊，你讲 modem。你冇咁记得隔离厂有呢个 BB Unit 啦 吓，啊系啦， 嗰个笑话嘅 BB Unit 吓， 但系问题就系 F 十一啦， 就系 嗯 BB Unit 佢系包括埋呢个 hard disk 嘅， 系咁，但系个问题嗰代啫嘛，到薄机内建 modem 就冇咗 hard disk 呢样嘢啦嘛，记唔记得？ 结果你要改，你 online 机要改版就即刻仆上 去。最神奇一样嘢就系、是、当时依modem 用得最多就系咩？梦幻之星 online，PSO 咯， 第一年做 PSO， 一个五六 K modem 机去玩 PSO， 你咁顺嗰时，我都好神奇噶，即系甚至而家我都好神奇噶。咁啊，而家你用咩一百咩，你都冇俾咁顺。 一来啦，二来系都系嗰句，即系点样一定系会同翻隔篱厂比噶啦。因为 PS2 嗰阵时都有一扎 modem 玩嘅 game 噶， 系啊， 八十度咧， 十 度 咯，阿妈都唔明白，但系佢 十度咧， 即系喺玩 PSO 嗰时。大佬一到咩大时大节呢，就成班又上晒个 lobby 喺度，喺度庆生日，班去死团咧庆祝生日， 上月 庆生日，去足球大赛乜嘢都有，沟女沟仔，总之古灵精怪，成条 lobby 系叫咩去死团大集合嚟嘅。 啲聚会， 大时大节上到 lobby 嘅人，去死团咩人啊？ 系咯 ，DC 其实 即系走唔到人 嘅 都系 呢方面嘅嘢嘅，即系你谂下佢天生四个口，对上一部已经系 PC Engine 啦。而且佢仲要 ，PC Engine 系175。 点解佢点解佢要设计到系个手掣插，唔系插落部主机？当然啦，呢个大家有位置问题。第一就系讲紧我哋每人带自己嘅 safe。 系啊， 系啊。 佢预咗你咁样咁样玩法咯。 呢个概念，其实而家 其实不嬲有呢个概念嘅。其实 PS 嗰时已经有呢个概念 ，PS 已经有佢 dual slot 都系预你呢样嘢，带自己个 safe 卡。 系啊，即系玩得最， 但 系 两个同四个系两回事嚟噶。 当然啦， 你打你用你就算用分插你都。冇办法去咩噶嘛？去 加 slot 变成四个记忆卡噶嘛？ 啊、 即系嗰一次佢其中一个卖点就系你带住你自己。 我都仲系嗰句，我想问一问，咁有冇人见识过插晒八张 safe 卡嘅 SIM 卡？ 冇， 相就见过。 我四个见过，因为我自己做过。 因为先讲，因为先讲，大部分人都会插咗 mobile pack 噶 slot two。 吓吓吓！ 唔系，个重点系大家通常都系四个，因为。点解会用到四个样子？其实都系因为四条友仔各自带 各自嘅 data 啫嘛， 然后将自己嘅 safe 攞出嚟打啫。 用住 data 个掣添，跟机两个掣你记住，边有四个掣俾你啊？ 咁咪佢攞嚟攞嚟呢个概念，其实之前系一路做唔到噶嘛。 啊， 即系 唔好做啫，我觉得系。 嗯， 但系都只此一次 啊， 印象中 之后 咁佢都冇机咯。唔系啊，即系其他厂都冇再做啊，讲紧。 因为而家 即 系因为 USB 家用机， 依家靠 network 噶嘛，其实依家系 一 network 啊嘛。 因为360嘅话你只要 log in 翻个 account 就 系啊 ，360 咧你金会员先可以 check 上网噶吓、 啊。你唔做金会员，你做咩玩360？即系我 嗱你麻烦你同一众嘅360银会员道歉， 系谢罪啊。 即系 净系方物已经 end 过 啦。OK 啦， 系 啊，虽然我系金会员啦， 要道歉 啦。你讲就系咩啊？非金会员嘅非人呀、 啊。呢个只系个别主持嘅 comment， 系啊，嘅个人意见，与方物与 channel 无关。 因为云端 safe 而家先系先话。 可以流行。 当然而家先流行，但系因为当时冇， 嗰时未有呢个概念 啊。即系大佬，你又你又五万， 你 个四 符 落嚟。 运四符啦。如果你提到三六零啦，点解会提到三六零咧？严格嚟讲，三六零我成日都讲紧 Xbox 系列系啦 ，Dreamcast 嘅正统后继者。 系 咁，但系记住三六零初代啦，即系所谓白机咧，系做下 save 卡呢样嘢嘅，记住。 嗯。 调翻转，佢可以读 USB save 已经系后期改 system 嘅事啦。 嗯。 咁但系好 PK 嘅一样嘢，同你讲换完机，换完新 form factor 嘅机之后，同你讲将 save 卡槽掹走呢样嘢咧，就睇我哋有冇机会再讲啦吓。跟住唔系后继机，系三六零本家。 翻翻嚟三，翻翻嚟 专接卡士啦。 啊，系 ，C-Man 有冇玩过？ 玩过，一个两次玩过啦。 见过画面大都 唔系啱唔啱我口味， 因为当年其实几多个人 game 嘅 Dreamcast， 仲有呢个 Somebody Amigo 啦， 啊系啊， 哇呢只 啊 要彩，因为当年街机玩到黐晒线嘅，系为有啲人系为咗佢玩买部 Dreamcast 嘅 ，Dreamcast 咯， 哇犀，我但系要 相对于 有几样嘢嗰时 开始专掘名作系列，系咪嗰啲后续系列咧嘅 PS2 啦，Dreamcast 系好热衷于 开创 创新 开新线。 嗱，其中一只咧就系后来影响咗同类啊技术问题啫，即系佢技术啊 ，Jazz Radio 啊 系 咯 ，3D 模组贴 2D 画。 啊， 当时因为呢种 所谓嘅 Tone Shading 呢种技术系演化到而家差唔多所有动画嘅 CG 都用呢种技术。 啊， 好呢个系好 呢个已经 好 深远啦，深远呢个 影响深远啦。 啊，即系将 2D 同 3D 融合咗咯，其实佢最主要系啊。 Tone Shading 咯， 系啊，我圈 佢诶，我话佢其实成部 DC 都系好重实验性质， 吓， 即系 咁你净系用你净系用 Windows 呢样嘢够实验啦啩， 系咯， 方便你做实验啦， 即系少有啊吓，即系除咗某啲 game 我揿唔切个 start 掣 skip 画面之外，就真系比较少轻机啊，吓，后任好多都 Windows 都冇见过画面啊， 另一只咧就系 米兰画面， 米兰画面嘅 字画面 有噶，仲有真系冇见过，即系网上见过， 我都未见过， 网上有全图，但我从来冇见过自己 hand 咯，我未见过，因为我冇玩，当时冇玩到翻嘅。 O K， 唔系啊，玩到翻都唔会见啦。佢轻机嗰个系真系定咗喺嗰格画面唔喐噶咋，即系如果我揿住个刹掣嘅话，都出唔到个 system 嘅 error。 哦，咁我未知啊。 真系佢真系有个 嗰个 system 嘅 error 画面。 系啦，个 system 嘅 error 系传说中唔系传说嘅，其实真系有。 纸画面 点样会出嚟呢样嘢？我觉得好。 嗱，就我所知咧，基本会用 Windows CE 作为 OS 咧，其实系第三厂嘅啫 ，Sega 自己唔用嘅 ，Sega 佢有另一套嘅。 佢另外车个 OS 落去， 系啊，另外车 OS 嘅， 得朗苗嗰套咯，其实咪就 系咯，吓，讲起话经典 game 啦，有一只咧就嗱 ，Sega 自己只阿卢加利亚嘅，我唔记得咗咩全名唔识读啦，就系总之就空道嘅，总之就大航海时咁样喺地图周围搵发掘啲秘宝啊明星咁样嘅 RPG 嚟嘅。 OK， 因为咧嗰个年代咧 Dreamcast 我最记得 Sega 嘅 game 咧就一扎山寨 Virtual Fighter。 哇！多到喊， 嗰扎即系而家冇一隻全部倒咁滞咯。 我记得好似东京翻佢哋都系石枪嘅东京， 系啊， 石枪嘅，呢日就开心玩得开心。 后期啲就呢个 Fighter 啦，系啊， 又好开心玩。 走唔同沙路嘅嘅嗰种 Fighter 咯，其实 爆心咯， 唔好意思咯，我 DC 最大印象都系扎几个 game。 系又先 继续几个 game， 系啊 系 啊， 今次冇因为咸 game 而咩啊？ 干净噶，因为干净版啊。 真系全面版咯，全部都系。 D C 都冇 咗。唔系冇话俾阿买嗰啲先咸买咸机啊嘛。 呢个真系其实几负面印象嚟噶。当年我 唔系世家系就咸机咯，总之。 哎呀， 咁就 悲剧， 纯粹 悲剧悲剧。 嗱，你哋啊，你扎嗰个 game 基本上都系 P C game。 有 A 噶， 但系冇 D C 喎，但系 D C 系冇 D C 噶喎。 好可惜啊，有Candy Strike 啊。 唔系，我最紧要系 DC 系冇 DC，DC 嘅 DC 系 系 DC 系。 咁你 PS 都冇 PS 咯 ，OK，PS 但系 DC 系 PS 啊嘛， 唔系有 PSP 系 PSP 有 PSP，OK 系，好难理解啊， 草话都有撞鬼， 好多即系其实原因大家非常唔想装乜，我哋已经讲咗好多次噶啦，因为系 Windows 入边嗰个你。几个 game 基本上都系 PC game，PC game 要移植攞 Windows， 简直系移咗万丈。 系佢做唔做嘅啫，真在。唔系有啲似，即系有啲似而家360同电脑 game 嗰分嘢咯。 系啊，所以你知 改就已经上到去咯。 即当地斩嗰啲嘢，同埋我 印象中系个画面个画质都系靓过。 靓都话嗰句。 靓过 PS 都。 啊，有一只 Girl Gap 系一般向嘅，即系一冇出。唔系，即系冇出过，冇出过。 新意嘅一般向，佢唔系干净。 黄不去。 唔系进化版。 呢只 game 咩？我点解会有印象？ 人。 我点解会有印象就系当我好多年。 喂，我因为黄不去嗰个系成个 project 嚟嘅。 系啊， 佢之后仲有即系几只。 因为唔记得边个搞 嘅。当时咧，当时咧，我记得我有印象就系我当时去北海做旅行。 又系黑神。 系小樽嗰时。你見到就係佢間有一波佢玻璃沖牆咧，就接咗張大大張黃北去海報，因為嗰時係用黃北去係用包肉做舞台噶嘛。 咁你黃北去邊啫？分我四島好唔好？ 黃北去可能 大佬， 可能太陽光嘅。 喂，咁你咁啱在係喺咩度啊嘛？ 平原咯。 即係總之喺呢個DC 嘅末期咧，就進駐咗好 Q 多呢個 game 嘅。嗰陣時咧 都唔止末期嘅，中期開始，即係黃北去都係中期嘅事啦。 係啊，中後啦已經係。 唔係，我 但係就淨化版嘅 game 就真係末期，每次都係嘅，其實去到後面開始冇開始 不計 向下走下 坡，係啊，不計嗰陣時 唯有去納集嗰個 friend game 嚟睇下會唔會啲 game friend 啊唔關事，係純粹講緊你一般 game 你。犯唔起本就去搞佢个 Linux， 即系贵。佢反正大家都系你即系我做出 DC 又平，你大家正常都两边都有噶啦。反正你 不过作为即系又系末期 game 啊，应该讲几只名作。一只咧就系、是、当时出咗之后系所有 PS 机主喊都嗌晒救命嘅。Biohazard Code Veronica， 哦系啊， 因为当时全世界如果你玩个 Biohazard 三都知道。其实 Biohazard 3先是外传 ，Veronica 先至系第三嚟嘅，个剧情嗰个时间同埋嗰个，因为 Biohazard 3全世界都知道，妖外 Biohazard 2外传啫嘛，同一个时段，同一个舞台，只不过唔同路线。 啊，即系，但系问题就系、是、你要知道间厂系边个人出噶嘛，毫无节操可言。 唔系，当时三只新丝摆到明系同 Sony 唔妥，所以夹硬喺夹硬出嘅。 咁亦都系嗰句同系列作也好。直头跨平台作也好，Dreamcast 版表现比较好，常态嚟噶啦，常识嚟噶嘛。 真嘅系真嘅， 大佬。所以咪一路会觉得 Dreamcast 其实个机能系好过 PS2 咯，即系一路呢个觉得会系咁。 唔系 应该讲 就 系更好。 Dreamcast 佢比系集中机友同埋系相点讲，佢比较诚意啲嘅，觉得佢出啲 game 系，即系不过 Cookie Lonely 咁样 系 啦。哇，大佬当时系。 即系 工业名作嚟噶， 你唔好计故事啊，画面都好过《包括3》好多啦， 《包括3》系好系难。 我就好简单，就你真系特登，你无啦啦车个 Linux 过嚟啦，真系好多厂系唔识认。 啊，更加唔好提 PS， 我唔记得 PS 几开始啦，佢嗰个解像度啦 吓。嗯，哦，佢 PS2 都系480啫嘛。 唔系啊，佢做 game 我记得讲过系两个240拍埋一齐噶嘛，其实。 唔系 咩？我记得好似系，我是但啦。P.S. 嗰边我都冇乜心够噶啦。 你正想讲，其实实际上佢系做240，然后配频上去做变成400。 我因为听过呢个讲法咯，就系、 是。我觉得唔系好可信咯，因为讲紧 P.S. 年代已经系320噶啦。 O.K. 即系好难理解 啊。讲起立体游戏，有一只要提下嘅就系、是、机战 Alpha。For Dreamcast， 哦 Alpha， 哇由 Dreamcast 出咗出嗰啲就巴大先出， 啊 太迟啦！ 但问题就系 game 嘅完成度几高嘅，同埋最记得就系佢当时佢有特别隐藏版打 ending 打新古兰新 旧 心嘅，又喺打到我同阿超监咧叫苦连天嗰种 变态版， 系你叫苦连天咋？超监我印象中冇乜点叫苦。 OK， 应该咁讲，唔系我啦，或者咁讲就系。基本上绝大部分啦，啲一正常嘅机战 fan 咧都系嗌救命嘅，因为好难打嘅。 唔系系比所谓次世代真系 Alpha 难打仲好噶 嘅机战养惯咗，觉得机战应该比较易打。 最经典呢个我以前都讲机战都讲过就系、是、六次精神指令全餐，系、用完之后所有玩家喊咁口嘅，我未知哇哇声到 咁辛苦有顺利噶嘛？ 系咯。 双回行动一回第一次一必用地图炮扣晒所有必死，然后逐只假嚟打。 机战最强老人个名你估叫假噶？ 系咯， 即系先嗰只系话真系，但系真系好最深刻就是，因为佢系当时少有地系用 SD， 但系佢系用 3D 嘅。 哦， 即系后嚟 3D Q 版啊嘛 ，3D 版 少 有啊，少少。 多年啦， 就到而家都系得作帮喺好似 V 出嗰只机战先用呢个技术啫嘛，全3D 战斗。 即系肯定啦，呢个就 唔肯定， 因为机战我系前机战年。 你真系问差唔多，我觉得呢样嘢真系。 但系我最后一只玩嘅《九龙机机战》就系《阿凡外传》 啊。我就 O G 外传咯。 咁、嗱，我咁啊 ，Sega 啊，终于宣布停产啦部机。 吓、 其实当下应佢嘅股价系应声上升，系向上嘅。即系点讲啊？ 喂，掉走咗件包袱啊！ 呢件真系包袱嚟，即系对，尤其是去到 PS2， 终于谂通咗啊！大家 唔系，因为你做主机咧，赢表子输女子，即系面就好有啦。但系你 不过去到而家亦都唔 有 冇 借知 咯， 叫好唔叫座呢、這个 Sega 不嬲传统嚟啦，系嘛？ 咁我话 PS2 都系舌头就系尾 PS3 系试到而家啦。即系点讲咧？呢个主机即系越来越 而家 PS4 年代啦 ，OK 未出嘅，香港未出嘅， 香港未出啫嘛，你要买就买到啦。 唔系对于咁讲就，对于一个玩日本版游戏嚟讲咧，日本游戏咩未出过咧？ 人家都讲紧卖咗唔知咩一百万部喎、啊。 用我提一提，呢个 podcast 出嗰阵时，其实已经出咗噶啦。你系咪忘记咗？ 唔系，对于唔系我咪讲咯， 12月17日， 唔系。系啦，出咗噶。嗱，唔系对于一个玩日版游戏嚟讲嘅话咧，你一直未入有日版游戏俾我嘅话咧，我当呢部机唔未出嘅。 即系嗱，我翻 日版游戏啊，咁呢个咩跑车浪漫女算唔算日版游戏咧？ 系浪漫游戏嘅，而家我都唔玩 呢啲肉条。 SCJ 嘅只 game 唔关我鬼事。 去到 PS2 年代开始，你做一部主机，做一部试一部，做一部试一部。你除非老饮嗰只咁嘅死人款嘅啫。如果唔系，以 Sega 呢个材料嚟讲咧，其实系冇系真系冇咩 烧干烧尽。 去犯嗰个本去做啲乜嘢？ 唔紧要 啊！咁 Sega 都已经俾人买断咗咯。 正如沙漠变咗人龙，咁而家Sega 变咗 Microsoft 咯。主机 系乜？严格嚟讲 ，Microsoft 系 继承咗佢风格啦。 咁但系 Sega 间公司本身亦都同你讲紧，其实严格嚟讲唔存在啦。俾人嚼咗噶啦嘛 ，Sega Sammy 啊嘛， 合併咗 。 你唔系认为五波嚟合併啊嘛？ 得啦， 呢个心知肚明啊呢个。 咁呢啲咁嘅悲惨事情唔好讲， 即系你唔好以为佢个名行喺前面就佢阿哥先得。 Scanix 咁样， 大家都知道，我谂大家都知呢样嘢，所以我懒得提咁解。 系啊 ，SQS 大家都知噶啦，唔使问 啦。 佢变成佢系。呢、这个斩主机是他第一步怎么说指示 的路，不过他叫做所以最后都是失败了，要找人救的意思。 OK 啦。 下次得太禁了只 是走不回转头。 好啊，大致上。那Sega的硬件史Game Gear 就等有机会再讲啦，因为Game Gear 是另一个。 Game Gear, 你好像之前都好像讲 了 不少 了。好啊，所以不要再讲了。 你还想着讲 啊， 我不陪你癫喎。 是啊， 够了。你 想着讲铺图啊。 哇！ 咁我吓，我 讲超次元啦，笨。 唔系，铺图啦，讲句，铺图喺现实中系出现咗一个部分。 攞出嚟啊！攞出嚟。 你想依啲 bit 啦，有价噶， 吓 你边部翻嚟？我冇咁嘅钱啫，你可能有嘅。 系啊，天价嚟嘅。 O K 啦，咁今个礼拜追成个 project 完晒啦，咁下个礼拜就睇下咩嘢再讲啦。 咪因为 Sega 呢个 project 终于都 追完啦， 即系怀旧主机嘅 project。 系啊，好似 就有即系有我主导嘅嘢，终于完啦，即系 Sega， 因为任天堂唔关我事。 系啦 ，Sony 亦都唔算怀旧。 我听过啊，Sega 未死噶，系 Jim 卡死咗之后，佢其实 Jim Sega 仲做咗好多老 风生水起， 乜唔系风生水起，系佢硬件停咗， 软件仲有嘅。 但好老实讲，亦都 唔差嘅。 除唔知佢黐喺边度根，有之后同你讲，我再出主机都 冇错，世界再翻嚟， 全集算罢啦 ，I will be back。 好啦， 当年系有讲过噶，不过佢暂时 真嘅， 提 Jim Carrey， 我哋提到咗一个好重要嘅人物， 系阿汤猪猪毛， 冇错 ，yes， 哇，经典到不得了啊！一个公司嘅总裁竟然可以做 猪毛啫， 做埋董事咯， 啊， 一董事竟然可以做成为咗公司嘅一场物， 系 咁咪，仲要个问题，点解佢会增长啊？系因为要呢个谢罪嘅， 系啊。 佢系当时系 因为陪住而登场。 当时当穿专务版嘅詹卡神好受欢迎噶。 揼咗佢做咩位啊？嗯，讲得明系邓东姑噶。 知咩奖？ 降职噶嘛？ 唔记得咗 啦。 吓、啊，即系出到嚟讲，即系汤川专务系原 title 噶嘛？ 原汤川专务啊嘛。 出现嗰下其实系已经降咗职噶，不过冇人 care 佢降咗咩职。 总之咩？ 但系佢本身就原汤川专务噶嘛， 系啊。 失长咁样。 啊。 不算啦，依啲嘢 都仲埋啲嘢咪一樣。 誒，算吧啦，依啲宣傳， 即係宣傳手段嘅。 宣傳手段還宣傳手段，你有幾可見到主機可以揾到件咁嘅真實全上嘅長物出嚟啊？ 哈哈， 唔真，真係真係有 一個 人， 仲一個，仲一個，啱一個 代表人物就總會揾到。 世家三四郎有一個， 但係佢係代表 三四郎嗰個真實長物啊嘛。 啊哈 ，OK， 佢係虛構人物嚟噶嘛？ 佢真實存在，因為 你揾到個推穿一高層出嚟，但係佢唔係話喺任何 press conference 同你講嘢喎，佢係賣廣告同你謝罪喎，大佬。然之後係就醜化嚟噶嘛，係 啊， 係。 但真系我都会我个宣传 啦，依个系经依个依个系私架啲黑历史嚟噶啦， 真系蜘蛛死地咯， 咩黑历史啊！而家我谂你仲揾到嗰集片啊， 系啊， 咁揾到， 我专门系你Sega 官方嘅集片， 系啊， 等我睇先， 唔系黑历史， 好，我怀疑 胶嚟噶嘛， 等我睇先，阿叔，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